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听一段民谣，讲一个故事。 旧铁皮往南开，一连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 火力 Music，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两年都没动笔，三个字过了几个四季，你是有多想逃避，来不及问问你，我已经错过相爱的预期。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沉默的让人恐惧，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沉默的让人恐惧，你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一个人在夜里想得太多，离开我你的生活不再寂寞，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该掉入我自己的陷阱。

又如许，你却要提前离席。有太多话藏了太久，变成心里的秘密。对天空说着我爱你，却又换成来不及。抵不过这天气，一路折叠情绪，反反复复我笑着哭泣。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我被偷走了好几时辰。又一岁，时间又催人老了几十岁。很脆，爱很碎，躲不过为爱憔悴。憔悴就憔悴，为了你我幸福，有时会因为错过而变成另一种如果的完美。梦很贵，握在枕头的婚礼中，两个人是一对，爱不离不弃不悔。吻着我的泪，枕着你的名字入睡。我明白你说的词不打紧，原来爱不能遵循我的逻辑，只是我情非得已。爱又将改写命题，在失去后的恐惧，我想要更多的甜蜜。对昨天说着我想你，却又转身被抽离。越不过这勇气，故事还在继续。一笔一画我血染沉溺，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我被偷走了好几十岁。又一岁，时间又催人老了几岁。再一回我后退，想又反击也心碎。心碎就心碎，你是我幸福，有时会因为错过而变成另一种如果的完美。梦中人，我在重演的枕边，有当蜡炬已成灰，红色眼泪有多美。心灰意冷像冬天，梦外白雪里雪。 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

唱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你走了，我睡了，我们的歌声还在飘着。海浪飘向远方，伴着海浪飘向远方。 个人沉默胜过说永恒，烟花与清晨越容易冷，不如安静看星辰，等待是用孤独点一盏灯，一句话定了一生，情等却更重难，互相比承诺动人，究竟多少人才算是没浪费这爱的天分，经过多少的旅程才明白你要等，为爱归来，我要为爱归来，再活不再用一生等待，我的爱，我的爱，为

手，认不得我也好，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 把我唱给你听。

天顺像个放肆去追随，因为还有很多机会来完整的青春，无悔含笑也带着泪水，眼泪不过是伤悲，害怕面对着是非，逃避去世界之外，哪里才是追随，因为还有很多机会累完整的青春，无悔含笑也带着泪水，眼泪又成长了谁欢笑，点亮了是非，在风也有你的家，梦想不会再可悲，

这一生，我只为你守候，我对你情那么深，意那么浓，爱那么多。 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

you. I'ma really love you. I'ma really love you. When you close me, when you beat to me, when it makes me go to do more. I'ma really love you. I'ma really love you. I'm not a mean man. Oh, sleep in me. But girl, you're patient with me. Oh, oh, oh. I'm a really love you. Yeah, yeah. I'm a really love you. 是冰冷